多年，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马援去了益州见了公孙述，去洛阳见了刘秀，又回到凉州向奎嚣报告了他所见所闻所思所感。可以说呀，他这个三国游也算是尽职尽责了。最后他建议奎嚣选择刘秀作为依靠，可是呢，奎嚣最终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归顺刘秀，而是一意孤行地归顺了公孙述。而西蜀的公孙述接到奎嚣称臣的公文之后，心中大喜，马上就封奎嚣为朔宁王，并且表示，你一旦有难，我会八方支援。这无疑更坚定了奎嚣对抗刘秀的信心和决心。但马援这一次却没再跟着奎嚣一起干，因为他通过这次近距离的观察得出来的结论是，公孙述华而不实，奎嚣刚愎自用，唯独刘秀雄才大略。于是他回复使命之后，选择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千里走单骑归顺了刘秀。有了窦融和马援的支持，刘秀底气十足，于是就征讨奎嚣的事情招诸将讨论方略。于是大家议论纷纷，很多人都犹豫不决，认为帝王之师行动应当持重，不宜深入险阻。眼看这么闹下去不是个办法，刘秀就把马援招来问他的意见。马援却坚定地说了，奎嚣手下将帅已经离心离德，我军趁此机会发动攻击，有必胜的把握。这正合刘秀的意，于是刘秀不再迟疑，马上派兵出征。双方在龙底大战，因为占据天时地利，接连几战汉军都败了。刘秀眼看形势不妙啊，马上来了个两步走。第一步是虚的，他写了一封恐吓信给奎嚣，他告诫奎嚣，现在归汉还来得及，功名利禄都可以得到，否则的话，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了。结果奎嚣的反应是斩杀了送信的使者。既然如此，刘秀的第二步马上就来实的了，他让马援披挂上阵。马援在凉州多年，知道那里的地形位置，又熟读兵书，是不可多得的将才，让他出征自然顺理成章。当时刘秀只给了他5000人，这么一点兵力按理说又太少了，但在马援手里却点豆成兵，已经足够了。他到了前方之后，没有派这些兵直接上战场，而是分一部分人去做说服工作，一部分人去做勘探工作。说服工作很容易理解，就是说服奎嚣手下的士兵弃暗投明，回头是岸。而勘探工作却不好搞，就是勘察地理位置。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 马援却完成了伟大的创举。聚米为山谷，纸化形式，即用米做成军用地形图，指着它讲解山川地形、敌我形势，还有我军进攻路线。这么一来呢，怎么打怎么退，图上一清二楚。马援的方略为刘秀所采纳，军队发起进攻，把魁霄的军队打的是一败涂地。刘秀和魁霄的这场战争历时了四年多，最终魁霄坚持不住了。据说呢，魁霄是被饿死的。战争让他一无所有，他好多天没吃东西。有一天手下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个臭的东西，他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结果吃完之后他也断气儿了，据说是呛死的。其实魁霄应该明白，他不是被饿死的，他也不是被呛死的，而是被自己给气死的。如果他能把窦荣拉为己用，如果他能留住马援不归顺刘秀，那么呢，刘秀要想消灭他比登天还难。可惜他不会知道，因为他的鲜血早已染红了那片天空。历史就是这样，没有如果，没有假设，有的只是漠然地向前推进。后来有诗曰：秦州城北寺，胜绩魁霄宫，苔藓山门谷，丹青野殿空，月明垂夜路，云竹渡西风，清渭无情急，愁时独向东。消灭了魁霄花了四年的时间，刘秀虽然胜利了，但是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。但是路在眼前，总得一步一步地走啊。于是刘秀发出了感慨：人生就是这样，总是不知足啊。打下了陇地还想打蜀地，每一次发兵都觉得很痛苦，似乎胡子头发又白了不少。后人把他这句话呢浓缩成了一个成语，叫得陇望蜀。虽然对手就剩下最后一个了，但也是实力最强的一个。终极比拼注定都是最精彩最壮烈的。我们不妨来说说这场世纪大决战。他们的决战一共分为三个阶段，一是动口不动手的宣传战，二是动口也动手的援助战，三是纯粹动手的阵地战。首先来说他的宣传战。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时代，皇权是相当神圣的，君权神授的正统观念，不仅是封建统治者掌控政权、笼络人心的理论基础，也是有志于夺取政权者的有力武器，就是中国农民起义者也常加以利用。为加强和维护皇权，欲掌控政权的新旧统治者都拼命利用五行谶纬的说法，以宣扬自己才是正统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，不仅是以秦王公子扶苏的名义发难，而且呢，乃丹书伯曰陈胜王，置人于所赠于父之中，其实就是利用谶纬学说来鼓动人心。不过呢，谶纬学说的大兴是在西汉末东汉初。所谓的谶呢，本是战国时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，纬是汉儒以神学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。至于五行呢，也是从战国时就开始盛行，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组成相生相克的关系。在谶纬学说大兴的背景之下，建立东汉王朝的刘秀也未能免俗，他 他也是以图谶起兵和立国的。帝皇三年，就是公元22年，刘秀和堂兄刘伯升起兵于南阳。他们之所以起兵呢，即有图谶推出之功，刘氏复起，李氏为辅，谶言的出现应该与王莽篡汉时许多人敬献福命，而且名言献者封侯，都是一样的道理。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谶纬在当时的社会思潮当中所占的地位。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，往往脚托谶纪以为之功。刘演死了之后呢，刘秀潜伏忍耐，后来找机会在河北得到了大发展。后来凭着赤符符，既然是受命之符，又有周至白鱼的潜力，那么就是皇天大命降临于刘秀之身，刘秀也就不得不功成天命了。于是他于庚始三年六月即皇帝位建元建武，并且呢改封为高邑。此后他南征北战，力图削平在反莽复汉浪潮中割据的群雄，重新统一天下。在这一过程当中呢，他遇到了一个跟他一样玩弄谶纬的割据者，公孙述。刘秀以图谶说称帝，公孙述也以图谶说称帝。根据五行相生的原理，汉朝的开国者认定秦为水德，汉朝统治者呢认为汉定火德。公孙述据此说法，汉朝皇帝是高祖刘邦、惠帝刘盈、高后吕雉、文帝刘恒、景帝刘启、武帝刘彻、昭帝刘弗陵、宣帝刘询、元帝刘氏、成帝刘骜、哀帝刘歆、平帝，还有12个皇帝，当然也就历数尽也。这就证明了姓刘的人再没有当皇帝的资格了。而陆运法、扩帝相这些谶纬术都说该姓公孙的人来当皇帝了。公孙述所使用的这些篇章呢，很可能是当时的人为了取媚于公孙述而制作奉献，借以邀功领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公孙述还用上了五德转移的理论。照他看来呢，元神气说已绝卯金，卯金就是流啊。按照五德之运，汉朝火德上赤，王莽土德上黄，而公孙述居益州，正在西方，西方太守，西方又属白，所以公孙述认定按五行土生金，他是金德，金主白，居西方，恰与成都所在的方位相应。公孙述从这些谶纪中的预言和五德轮回及身体上手纹有奇的特征，证明自己确有龙星之瑞，是真命天子。于是呢，他改成都为白帝城，并于庚始三年四月在成都称帝，建元龙星。他称皇帝的时间呢，比刘秀还早2个月。公孙述不仅以他的这一套理论当了皇帝，更要命的是他还经常以此遗书中国，既以感动众心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公孙述常常把他搞的宣传品送到中原，这就必然与同样要以正统观念当皇帝的刘秀发生尖锐的矛盾。刘秀别的都不怕，就怕别人也找到做皇帝的根据来诋毁他当皇帝的受命之福。所以对公孙述的宣传，史书说帝患之。他不得不与公孙述打一场关于谁是正统的精神战。刘秀写信对公孙述说，图谶言公孙是指宣帝，成赤者是黄色， 姓当涂其名高，待汉者当涂高，难道你是高大之身吗？用掌纹为祥瑞，王莽就是前车之鉴，你不是乱臣贼子，仓促之间误入歧途而称帝，不足以责备。你年岁已老，妻子弱小，当早为定计，可以无忧。天下神器不可力争，应三思。要知道我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。刘秀和公孙述辩论权力正统，居然都以谶纬作为思想资源，却为奇观。刘秀并不公开否认陆运法、扩地相这类谶纬书，只是他认为图谶中所说的公孙是指汉宣帝。汉宣帝本名是刘病己，字思清，长期流落民间，即位之后才改名为荀。而刘秀为宣帝后人，因此他自称公孙皇帝，以表示图谶中所说的公孙并不是指公孙述。刘秀依据图谶认定公孙述当皇帝为不正当，是在歪曲谶语，于是进一步劝公孙述不要效仿王莽当贼臣乱子，为家属安全计，应当尽早投降。这从一个侧面里可以证明，图谶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实际已是权力正当性的重要依据。但是呢，面对刘秀的谶纬辩论，公孙述采取的对策是不值一审。我不用回答你提的这样的幼稚问题，你的成功不可以复制，但我的成功可以复制，我就在成都当我的白帝，气死你。刘秀和公孙述关于正统的精神战，其实都只能属于宣传方面的战争。宣传战呢，两个人势均力敌，没分出胜负。接下来上演的是隔山打牛的间接战。间接战是什么呀？我们都听过间谍战，没听过这什么间接战呢？其实这很简单，就是两军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战，而是通过第三国进行交锋。这场战争大家都会想到了，就是刘秀和魁霄的大战。公孙述其实没有袖手旁观，而是派了大量的兵力、物力、人力去支援魁霄，要不然魁霄也不会坚持四年之久。但是战争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，那就是魁霄最终倒下去了。而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马援。想必到这个时候，公孙述心里一定很是后悔，让这个故交好友白白地从自己身边溜走了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最关键的也是最重要的陆地战不可避免地开始了。建武十一年春天的时候，刘秀就开始得陇望蜀，南北线双管齐下，分两路进兵讨伐蜀国。南线是走水路，说白了就是水战，而北线则是陆地战。公孙述采取的方略是分兵作战，他在南线的水路、长江流域进行的水上设防相当严密，毕竟北线的路难走啊，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公孙述占据着长江沿岸的要地，使出的水上防御体系是一加二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一就是在汹涌澎湃的长江上架起一道浩瀚如烟的浮桥，二呢，分别是在岸上修建了瞭望台，在水中立下很多的木桩。浮桥就相当于一座大碉堡，刘秀的船队只要一过来，首先就会被高山上的瞭望台发现，然后通过击鼓传递信号。公孙述守在岸边山上的士兵就会从军营里边出来， 到浮桥上恭候汉军的到来，然后等到了射程范围之内就开始射箭，直到把你的战船都射成了刺猬。这样，除非你是想来草船借箭，否则是不可能登岸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想快速冲到浮桥下进行反攻，也是不可能。首先，公孙述把浮桥设在了上游，你的船只过来就是逆流而上，速度会大受影响。其次，公孙述已在水里立了许多的木桩，木桩就是减速带，在他的牵绊之下，船到了那儿就成了你是风儿我是沙了。构思如此精妙，设计如此精准，公孙述这条精心设计的防线可以说滴水不漏，固若金汤。可事实上呢，这并没有难住南线的主帅岑彭。刘秀既然派岑彭担任南线大将军，自然有岑彭的过人之处。他带兵冲了几次没冲过去，就不再强来了，就开始想办法了。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，火攻。这个办法和三国赤壁之战周瑜的法子一样，再来分析一下就豁然开朗了。周瑜之所以用火攻，那是因为曹操把船连成了一片，想这样踏平江东。而公孙述的浮桥和曹操的船是一样的，也是连成一片的死东西，火一来就会被烧得灰飞烟灭。公孙述的碉堡和木桩都是为浮桥服务的，浮桥一旦没了，他的水上防御也就等于彻底瓦解了。考虑到浮桥是在上游，所以这条计谋能否成行，还得具备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借东风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启航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我是作家周梅生，一段故事百种感悟，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。北京故事广播，您的故事天地。 万象众生，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，每天12点到12点半，FM95.4 AM603，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想和你共度时光，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，和你倾读时光，在每一个晚上向你的海洋撒网。我只想和你倾读时光，不再迷恋远方，不再与之惆怅，而我只想和你倾读时光，累了打在肩上，哼着雪下火往轻轻唱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

不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岑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在借东风上一点也不逊色于诸葛亮。诸葛亮还要在神坛上指指画画，装神弄鬼的折腾大半个早上呢，而岑彭是闭上眼睛就对士兵们说出了火攻在哪一天。果然火攻的这一天，原本一直都不刮风不下雨的天就变了，变得天刮狂风，天不下雨，船只逆流而上。倒吹的东风正好可以刮着船只逆流而上了。看样子岑彭的天文之术确实很高。接下来就很简单了，那些装满了硫磺等易燃之物的船只飞速地向浮桥下开去了，木桩也阻挡不了，有的烧掉了木桩，有的借着惯性直接冲到了浮桥之下。于是乎浮桥就被点着了，射箭的士兵顿时就乱了方寸，仓皇逃命，掉下水的烧死的踩死的数不胜数。结果桥段的时候，岑彭的主力部队也开始冲锋了，结果公孙述的军队是一溃千里。当然了，公孙述不是待宰的羔羊，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汉军把自己送上断头台而坐视不管，他马上进行了反击，绝地大反击。就在岑彭巧借东风巧用火攻巧施计策破了公孙述以为天险的浮桥，南线通道的门户被打开的时候，北线也是捷报频传。刘秀在北线派出的是虎牙将军盖延和莱西。盖延和莱西那是什么人物？南征北战无所不胜啊。于是乎从甘肃出发，蜀道难在他们脚下并不难，可以用步步为营来形容。公孙述这才发现刘秀的强大，黔驴技穷的他知道单凭军事力量是很难阻止汉军前进的脚步了，于是乎他就使出了他的绝招暗杀。这些年刘秀在南征北战，公孙述虽然在益州无所事事，但他也没闲着，一边修建防御体系，一边组建了一个刺客训练营，培养出一大批的职业刺客，现在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了。事实证明呢，公孙述的努力没白费，因为他派出的刺客在一个夜里云行鹤伏，冲破重重防卫，潜入莱西的营帐，活生生地给莱西来了一刀。刺客眼看着刀从心脏那刺进去了，他必死无疑，刀也不拔就跑了。刺客临走的时候不带凶器，除了留下证据之外，还延长了莱西断气儿的时间。他是忍着疼痛马上把盖延叫来了，不是要他抓刺客，而是要他拿来笔和纸，写了三句话：臣该死，有辱陛下使命，臣死后无汉可担重任，臣死后请监管好我那几个不争气的兄弟。 据说呀，刘秀是流着眼泪看完这封血书的，并且亲自为他戴孝，可以说他虽然死了，但是也不枉此生了。话说公孙述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成功地干掉了来袭之后，兵不血刃，就把北线的汉军进城给打乱了。稳住北线之后，他接下来腾出手对付的就是南线的岑彭。岑彭攻破公孙述的江上防线之后，没有从大路进攻，而是避开了公孙述的主力部队，绕小路从荒无人烟的地方进军，直接奔到了公孙述老窝成都。这一招在三国的时候也有人用过，他直接导致了姜维防不胜防，蜀国直接灭亡。岑彭也是这么做的，他在成都城外的突然出现，让公孙述惊为天兵天将。但好在他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，虽然惊慌，但是并不乱。思来想去，对付岑彭的方法一样，暗杀。话说岑彭一下打到了成都城外，当然高兴了，于是这一天打完仗就地驻军。当年刘邦在一次平乱当中路过，原本准备就宿的，但是听了地方觉得百人这个地方太颇人了，于是临时改了驻地，这才侥幸避免了灾难的发生。而此时的岑彭也面临当年刘邦一样的情况，他准备驻军的地方叫做彭王。这个地方居然叫彭王，而岑彭就有一个彭字，这不就是说他要完蛋吗？如果是刘邦，马上就闪人了，另找一个地方驻军。但岑彭就是岑彭，他不是刘邦，又不迷信，尽管听着地名不太舒服，但还是决定凑合着睡一晚再说。可岑彭不会料到，就是这一晚上，他的生命就到了终点了。公孙述的刺客果然不是白养的，刺客趁着夜里混进了军营，刺杀了岑彭。这一回刺客同样没把刀带走，据说是故意不带走的，目的就是要告诉汉军，这是公孙述这边的人干的，想起到震慑的作用。一语成谶，彭王真的成了岑彭的葬身之地，是巧合还是天意？这就跟三国时的庞统在凤凰坡上落凤凰是一样的，令人感叹，令人唏嘘。借用范晔的话评价岑彭，岑公之义信，乃足以感三军而怀敌人，故能克成元业，忠全其庆也。来袭和岑彭接连被暗杀之后，刘秀派出的是来袭临死前推荐的吴翰当主将。吴翰是刘秀的大司马，自然不是一般的人物。他联合岑彭的部队之后，向公孙述发起了总攻。很快在于福晋打败了公孙述的两位大魏唐和公孙勇，在武阳还斩杀了公孙述的女婿石兴，然后以不可挡之势攻取广都。于是公孙述方面将帅恐惧，投降刘秀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可以用日夜离叛来形容。孙子兵法云，凡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族为上，破族次之；全武为上，破武次之。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刘秀在这个时候啊，还想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来降服公孙述，于是呢，再次对他进行了劝降。第一，只要你肯归降，前面的恩怨一笔勾销；第二，只要你肯归降， 不但可以免你一死，而且还可以赦免你的宗族。对此，公孙述的回信只有一句话：宁可玉碎，不为瓦全。谈判再度失败了，那只有进行最后的决战了。此时的汉军拔江州，获田荣，吴汉携胜利之余威，自带步骑20,000进逼成都，并且在离城10几里扎营，坐浮桥，派副将威将军刘尚将10,000人屯于江南，围营相距21里，成为犄角之势。吴汉显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了，此时犯了孤军深入的兵法大忌。果然，就在这天晚上，公孙述派大司徒谢峰、执金玉、袁吉率领10多万嫡系部队，分为20多营，向吴汉发动了全面的反攻。另外，在刘尚回救的必经之路设上伏兵。果然呢，吴汉和蜀军大战一日，兵败被围。眼见战士的情绪低落，吴汉就把将士召集在一起，大声说了：我们现在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了，如果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抗敌，不但可以突围出去，而且还能立下大功。如果大家都怕死呢，那就必败无疑了，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就在此一举。众将都说愿意拼了。于是，在吴汉的安排之下，他们接下来依靠占据着山下的有利地形，接连3天不和公孙述的兵交战。那这3天他们都在干什么呢？除了一些哨兵在山上多数翻起，使烟火不绝之外，大家都在睡觉呢，养精蓄锐。连3天汉军都没有动静，谢峰和袁吉也放松了警惕。而就是这第4天夜里，吴汉带领自己的残兵败将悄悄地撤出了敌人的包围圈，敌人竟然没发现，他们很快就与被隔绝在外的刘尚部队联合在一起了。有了兵马，他们又有了底气。而此时的谢峰认为吴汉已经成为了瓮中之鳖，不足为虑。他派袁吉守在这儿，自己亲带着1队人马去袭击江南。他认为只要江南拿下了，汉军也就全都完了。按理说他的设想是好的，可是他不会料到，他这一去江南不是立功，而是去送死。因为他到达江南，发现这里竟然是一座空城，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。知道上当可已经来不及了，当吴汉和刘尚率领大军切断他们退路的时候，他们顽强的抵抗也是无能为力了。结果谢峰在乱战当中战死，而与此同时，袁吉还在纳闷汉军的军营怎么会一直都没动静呢。等了大半天之后，他派人一打探，才知道他们围着一座空山，山上竟然一个人都没有。于是率军来支援谢峰。汉军此时早已经设下伏兵了，结果袁吉没有能够救出谢峰来，倒是把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了。这一战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吴汉一路势如破竹，直捣公孙述所在的成都。汉兵跑到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来了，公孙述困兽犹斗，派出了自己的杀人组。为了让他们尽死效命，他不惜散尽了国库，还有自己私人的所有金银，招募敢死士兵5000多人。在一个漆黑的夜里，这群敢死队悄悄地从城里后门溜出来了，然后对睡着了的汉军进行了偷袭。 汉军是接连取胜，此时又把成都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。他们自然料想不到城里的敌人还敢出来偷袭他们，结果在猝不及防之下，汉军大乱。敢死队虽然只有5000士兵，但是个个经过特殊的训练，技术不凡，而且被公孙述的金银所收买，都视死如归。他们犹如困兽一般，突然挣脱了铁笼，自然是精神百倍，以一当十，以十敌百。再加上乱军当中，汉军也不知道敌人的虚实，于是乎乱成了一团，伤亡无数。吴汉这个时候也无能为力，只能选择36计走为上计，但在逃命的过程当中，慌乱当中的他居然掉进了水里。幸亏呀，在溺水之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马尾巴，这才逃得了性命。这一战不说损兵折将，而且更为糟糕的是，此时汉军只有7天的粮食了。也就是说，这7天之内如果拿不下成都，那就只能望都兴叹，打道回府了。关键时刻，吴汉没有退缩，他决定坚持到底。如果公孙述在成都城里边再坚守一个星期，等汉军没有了粮草再发动全面的反攻，那么吴汉就算是长了翅膀，也难逃彻底溃败的命运。可是啊，就是这7天却成了公孙述的魔咒，他一刻也等不及了，他要把城外这些在他眼里耀武扬威的士兵全部消灭。支撑着他立刻发动反击的不是人，而是上天。这天公孙述在一本天书当中看到了这么4个字，鲁死城下。他联想到刚刚的大胜，连吴汉都差点被河水给淹死了，心里边那个高兴啊。吴汉等人应该是这样的结局呀，既然他们注定要死在城下，如果我此时不出兵，等他们7天一到要撤兵了怎么办呢？这不是违背了天意吗？于是公孙述就亲自带领城中的全部精兵来攻打吴汉。这场世纪大战从清早一直打到中午，还没有分出胜负。正是晌午时分，火辣辣的太阳像针一样扎烤着大地，人在战场自然是苦不堪言，双方是又累又饿。公孙述就上前商量，是不是行个方便呢，先填饱了肚子再继续打。吴汉可不来这一套，他大手一挥，一支精锐的骑兵就以雷霆之势冲向敌人军中。我的人马还没上呢，你就说休战，那天下不可能有这么美的事儿啊。公孙述的士兵本来就已经到了体力的极限了，此时敌人突然杀出的铁骑，把他们那点残留的意志给彻底的摧毁了。于是乎，接下来战场就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。公孙述眼看大势已去，逃命要紧呐，但是他哪里料到，他早已经是吴汉等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还没有逃出去多远呢，就被一名汉军用剑刺穿了胸膛。在剑穿心的那一刻，他是不是已然明白，鲁死城下不是指别人，而是指自己呀？惜在，悲哉，叹哉。由于公孙述上白，所以呢，人们称他白帝。他曾经在长江瞿塘峡北岸建城，因为城中一个井经常冒出来白气，就好像一条白龙一般，